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六，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佤族干部群众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汪洋率中央代表团赴纳曲看望慰问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中央代表团山南日喀则分团看望慰问当地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各地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打造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适宜，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 各地继续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严抓疫情防控。 阿富汗政治人士与塔利班之间的正式会谈将启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应吸取教训，停止将价值观强加给别国。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近32万例。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在佤族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做好乡村振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传遍阿瓦山，十里八村的佤族群众欢聚在一起，敲响木鼓，唱起阿瓦人民唱新歌。 以后我们阿瓦山阿瓦人加倍努力，守好边疆，加倍的过好幸福生活。 我们佤山人民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一定会把我们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佤族人口42.97万，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南部的山区。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就曾来到佤族村寨看望脱贫后的乡亲们。总书记指出，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按照总书记指示要求，围绕着我们乡村振兴，走这个我们产里融合的一个发展思路，把我们的家乡发展好，建设好，做到我们真正是这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让我们这个群众啊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 党的18大以来，在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支持下，云南佤族群众实现了整族脱贫，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看病住院、子女上学等都有了保障。 产业、港资、水稻都高，产量都高，收入相当大，变化相当大。 在全国最大的佤族聚集地沧源佤族自治县，见证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历史性跨越的老支书们，萌生了给总书记写信的想法。 习总书记也很关心我们阿瓦人民，中央呢一些政策给我们这个边疆人民啊带了很大的实惠，那人民群众呢生活呢越来越好。我们几个支书呢就商量，把我们这的地方呢一点一点的变化向党中央、习总书记呢汇报。 给总书记写信的10名老支书来自沧源县2个乡的9个边境村，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30年。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并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 我心里相当激动，我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呢建设好我们边疆，把阿瓦人民呢新歌唱得更响，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眼下，班洪乡占地1200亩的产业基地里，乡亲们忙着采摘第一季辣椒。现在，班洪乡正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生态旅游等乡村产业，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 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边民富边疆稳，我们将积极打造辣椒群产业链，提高市场附加值，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继续带领群众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十四五期间，云南将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推进沿边小康村建设。总书记的回信指引着佤族群众在新的征程上接续奋斗，也极大鼓舞和坚定了云南全省上下建设幸福美丽新边疆的信心和决心。 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祝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20号率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赴纳曲市看望慰问纳曲各族各界干部群众。20号一早，汪洋一行乘火车前往纳曲市，一下火车，中央代表团就乘车前往色尼区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汪洋走进大棚，详细了解基地智能牧草种植、牦牛乳制品传统加工等情况。在纳曲期间，汪洋等会见了纳曲市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族各界代表，并向纳曲市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贺匾。汪洋肯定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纳曲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纳曲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纳曲。汪洋在色尼区罗马镇凯马村视察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情况，他指出，要把中央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离不开广大基层干部的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汪洋走进牧民普次人家中，勉励他们继续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位于色尼区的杭嘉中学是浙江省“十三五”援藏规划中的最大单体项目。新学期已开学，汪洋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教育援藏工作情况，希望不断提升西藏教育水平，让更多孩子成长成才。纳曲市人民医院近年迎来了辽宁省选派的5批组团式医疗援藏人员。汪洋走进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详细了解医院基本情况和援藏工作进展。汪洋还视察了纳曲市高海拔科技种树进展情况，出席京藏国家高速公路纳曲至羊八井段通车仪式，并宣布公路通车。21号上午，汪洋率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西藏技师学院，考察学院实训教学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20号率山南分团抵达山南市，先后视察乃东区民族滑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山南市人民医院、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在山南市委大院，尤权一行看望慰问山南市班子成员及各族各界代表，在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参观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在扎西曲登社区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情况，走进居民次人家看望慰问。尤权表示，要持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加快边境地区建设，让更多的卓嘎央宗扎根边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白马赤林20号率日喀则分团来到日喀则市委看望慰问日喀则市班子成员及各族各界代表，视察桑珠孜区城北街道办事处江洛康萨社区，在扎什伦布寺了解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工作情况，并向扎什伦布寺赠送贺章。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和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视察教育人才和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情况。代表团21号来到桑珠孜区江当乡郭家新村，了解异地扶贫搬迁、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并走进村民次平家中看望慰问。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于21号从西藏乘机返回北京。中央代表团离开西藏时，自治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如何立足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眼下，贵州兴义纳辉村的上千亩水稻进入灌浆期，绿油油的稻田被20000多座锥状山峰环抱，独特的峰林田园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 感觉这里山清水秀的，然后空气又很好，带小朋友们感受一下田园的生活。 纳辉村所在的万丰林街道地处滇黔桂石墨化集中连片区，一座座大山困住了这里的发展。脱贫攻坚以来，当地利用气候优势保护山水资源，依托独特的喀斯特枫林景观发展乡村旅游。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万丰林里分散的八个行政村被穿成了线，连成了片。当地还探索农旅一体化，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每个村都能分享乡村旅游的收益。 做了就卖给那些游客，广大的妇女就有收益了嘛，有现金包鼓进来了嘛，就大家就致富了嘛。小手学无数，致富路，幸福生活奔小康。 2020年，万丰林周边农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17000元。激活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特色资源，做好山水文章。福建龙岩依托客家土楼推出了岩学游，游客在游玩中还能体验古法造纸、客家竹编等多种非遗技艺。上海浦东的海沈村地铁就修在了村口，当地发展乡村游，既保留了乡村野趣，又新增了都市人喜欢的文艺气息，吸引了大批年轻人。 现在有很多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回到我们农村，让大家来看到一个你跟你的印象中不一样的农村，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啊新时代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这两天新疆玛纳斯的番茄进入了收获期，依托当地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的气候优势发展番茄产业，帮助农民增收。浙江慈溪的盛东村发展红菱产业，小小的红菱成了村里的致富果。安徽阜南县的老关乡位于蒙洼蓄洪区，过去村民种植水稻、小麦等，产量低、效益差，经过不断摸索，当地开始发展芡实、莲藕等适应水生环境、经济效益高的特色产业，变水患为水利。 我们通过发展适应性农业，已经带动了2300多户群众参与其中，其中200多名群众在自己的家门口学到了技术，成为了农业产业工人，现在年收入都达到2万元以上。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适宜，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 目前我国夏粮早稻已丰收到手，夏粮增产59.3亿斤，早稻增产趋势明显，全年粮食大头在秋粮。今年秋粮面积增加，预计12.9亿亩。目前东北主产区水稻、玉米等秋粮作物正在灌浆，黄淮海秋粮主要是夏玉米，也陆续进入灌浆期。南方秋粮主要是中晚稻，目前中稻抽穗扬花，晚稻正在分孽。今年秋粮生产基础较好，春播以来主产区大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土壤伤情适宜，利于秋粮作物生长发育。尽管河南局部地区遭遇历史罕见暴雨洪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总体良好，再加上玉米等高产作物面积增加较多，丰收基本面没有改变。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半月左右，正是秋粮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各主产区正加强水肥等田间管理，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农业农村部也派出25个督导组，包省包片督导农业防灾减灾夺丰收。 一个品种一个品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分区分类落实稳产增产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千方百计夺取秋粮好收成。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力度，上半年农业银行现续贷款余额为5.98亿元，比年初增加6069亿元，同比多增1071亿元，增量增幅均为近5年最高。 现余信贷的，原来我们是贷款计划是这个5200亿，现在我们调整到6200亿，我们上半年的这个计划完成率已经是90%多了。 目前农业银行55%的网点都分布在县域，未来3年农业银行还要推动全国1000个网点迁建到城乡结合部和重点乡镇，打造1000家服务三农示范网点。 为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农业银行近年还与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签约，明确16个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现代种业、乡村产业等方面的支持。 作为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曲阜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将优秀文化传承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激发基层善治活力，涵养文明新风。 暑假期间，在孔子诞生地曲阜泥山脚下的鲁园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带孩子们学习泥塑、草编等非遗文化，让他们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那是蜘蛛藏乐，这个是事事如意，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一次，非常有成就感。 曲阜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平台，有近百支这样的志愿服务团队活跃在基层，常态化的开展非遗体验、惠民展演等服务。有的村还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起资源共享平台，村民们将自家闲置的农具、电器等物品共享出来，形成互帮互助、团结邻里的乡风民俗。 我们把我村的有些技术的人才全部统一出来，比如说理发的、泥瓦匠、修屋的、修电动车的，谁家的需要干什么活，直接一个电话他就上门服务，免费服务。 2018年以来，曲阜市已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457个村全覆盖，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培育出幸福食堂、呵护假期等50多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现在曲阜村村有阵地，镇镇有特色，打造出了一批有趣、有用、有效的活动品牌，使新时代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近日，火箭军在西北大漠快速反应，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精准命中几百公里外的多重防护阵地目标。 作战计划起报告，发射命令已下发。 号手阵， 号手阵。 西北大漠正在隐蔽待机的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接到发射命令，号手迅速展开操作，起束导弹，输入诸元参数，整个操作时间比以往缩短了一半。 从我手中的秒表可以看到，导弹呢还有不到10秒钟就要发射。那么这枚导弹呢将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进行突防突击。 几分钟后，导弹准确命中目标，有效摊毁蓝军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 七十号报告，导弹有效命中靶区。 火箭军这次实弹发射，积极探索了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反应和打击概率目标等新战法，成功拓展了新制弹头种类，有效提升了常规导弹多模精打、毁摊节点、融合抗扰、先遣破敌能力。 各地针对疫情情况继续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严抓疫情防控。 8月21号11点，上海市通报新增3例本土病例，为20号确诊的2名病例的密接者，均为机场境外货运工作人员，目前均已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为此，浦东新区祝桥镇千惠路的2个小区今天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将对小区进行4次全员核酸检测。社区第一时间要考虑的就是封闭小区近6000多居民的生活保障。 除了日常防护上的一些物资供应呢，还有对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上的物资供应，比如说一些食品啊，还有一些菜啊之类的。 今天扬州继续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中开展核酸筛查，同时防疫消杀工作陆续展开。从今天起，扬州市每天组织配送2.8万份蔬菜包，并鼓励大型商超与社区对接，解决市民吃菜难。 除了居民的正常的需求以外，特别是针对一些无法上网或者是老年人这些特殊群体，为他们保供。 今天南京市已连续8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从昨天开始，南京江宁区开往主城区的24条公交线路逐渐恢复运行，南京地铁1号线、3号线全线开始恢复运营，南京开往北京方向的火车票也已开售。铁路部门提醒，目前进站乘车仍需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健康码查验。河南郑州昨天又有3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并着手准备启动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郑州又有4地昨天降为低风险地区，5地解除封控管理， 坚持解封不解防原则，郑州依然坚持管控从严，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商丘中心城区23个农贸市场通过调整营业时间、分区域经营等举措，引导市民错时购物。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截至8月2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86例。截至8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2439万剂次。 教育部日前对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部署，要求有序推进安全正常开学，精准安排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开学返校。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今天，工信部公布第三批293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截至目前，我国小巨人企业已达4762家，其中超60%企业属于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四基领域，90%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连接纳曲和拉萨的纳拉高速公路今天全线通车。高速全长295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从拉萨到纳曲将从6个多小时缩短至3小时。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8月21号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大部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于今天12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河南、山东，协助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要求有关地区加强预测预警，强化超警低段各类水库等巡查抢护，提前果断转移受汛情威胁人员。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14期《乡村文化添新韵》，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辽宁、陕西、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乡村，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和韵味，展现非遗在富裕一方百姓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5、第36集。第35集《坚如磐石》讲述中国共产党筹备和召开中共七大的历程。第36集《山城风雨》展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的不懈努力。 阿富汗政治人士与塔利班之间的正式会谈即将启动。目前，首都喀布尔市区的民众生活已逐步恢复正常，不过机场仍是一片混乱。 据阿富汗媒体今天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已经从坎大哈抵达首都喀布尔，将参加旨在组建新政府的会谈。阿富汗前总理、伊斯兰党主席希克马迪亚尔20号表示，在塔利班相关领导人抵达喀布尔后，阿富汗政治人士与塔利班之间的正式会谈将启动。目前，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已经将近一周，喀布尔市内民众的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 今天喀布尔的情况跟几天前相比已经有所好转。在我从家里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我看到街道上的车辆和行人变多了，超市、加油站、市场和杂货店都已经开始营业，但商品价格有所上涨。同时，我发现塔利班在街道上设立的检查站减少了。 到目前为止，这里还是相对平静的，塔利班没有打扰任何人，希望将来也能保持这样。 喀布尔市市长苏丹祖伊20号也表示，当地的情况正在迅速恢复正常。他本人也接到了塔利班人员的电话，通知他继续履行职责。不过，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大批人员聚集等待撤离，现场仍是一片混乱，还不时响起枪声。 现在机场附近情况非常非常疯狂，我希望局势能好转。因为我看到有儿童快要死去，这太糟糕了。 我在这里已经困了2天了， 我打算进入机场，我曾去找美国人，结果他们连推带踹把我赶了出来。我的孩子只有一岁，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向我们发射催泪瓦斯，所有人都泪流不止。他们朝着孩子发射催泪瓦斯，美国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做？ 据了解，由于大部分美军撤离航班目的地是卡塔尔，那里的接收能力已接近上限，因此20号当天美军主导的撤离工作一度暂停，进一步加剧了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局面。加尼政府的军方高层2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反对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已经从塔利班手中夺回阿富汗东北部巴格兰省的三个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表示，多年来外部势力完全无视阿富汗文化和传统，试图将西方价值观和所谓民主强加给阿富汗。事实证明，任何这类举动从未取得成功，只会导致国家的毁灭，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退化。 西方必须停止从外部向别国强加价值观的不负责任的政策，停止无视别国历史、民族或宗教特征，停止无视他国生活传统，停止按照外国模式在别国建立所谓民主。 美国国内分析人士也批评指出，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是无知的表现，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尽管美军拥有强大的武器，还有着盟国协助，但是美国当时的入侵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军事干涉他国意味着什么。美国是无知愚昧的，他们根本不了解阿富汗国内的状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987,6613例，死亡病例440,284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61万，死亡病例超过62.7万。20号报告的新增病例达到319,456例，新增死亡病例达到2677例。美国媒体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疫情的焦虑达到了去年冬天以来的最高水平。41%的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自己或家人感染新冠病毒，远高于6月份的21%。此外，继注射消毒液治疗新冠肺炎的荒谬论调之后，近来美国国内乱用兽药应对疫情的乱象又受到关注。据美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在疫情严重的密西西比州，相关医疗部门接到的涉及驱虫药伊维菌素中毒的电话明显增多，其中至少70%与牲畜用伊维菌素有关，已有至少一人因此入院，当地相关部门已就此发布警告。21号，东京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74例，连续4天新增病例超过5000例。目前，东京都累计病例已超过30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增了约10万例。20号，日本单日新增病例连续第二天超过2.5万例，为25876例，再次达到新高。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东京残奥会24号即将开幕。20号统计的东京7天平均日增确诊数是上个月奥运会开幕时的3.4倍。自20号起，日本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区增至13个，实施重点防疫措施的地区增至16个。 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默克尔表示，北溪二项目不仅是双边项目，更是涉及整个欧洲的项目。普京强调，该项目是商业项目，而非政治项目，其经济适用性和环保性已经得到证明。目前，北溪二项目仅有15公里尚未完工。此外，针对美国新制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指出，美国自始至终都在阻碍俄欧能源合作。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报告称，位于北极格陵兰岛的冰盖最高点约3200米处，14号出现降雨而非降雪，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当天的0摄氏度以上气温持续了大约9个小时。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长亭。